子在窗外轻轻摇动，燃心到没有心人走过，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， 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

你知我的心的戳你，不然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牵着你。我是你的一片绿叶，我的根在你的土地，春风中告别了你，今天这方明天哪里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心已戳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牵着你。无论我听得那片云彩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 心不再像浮萍，清澈

飘过来，长长的影子慢慢投下来，远方的人儿，他会不会走过来？动人的歌谣我怎么唱起来？蓝蓝的夜，蓝蓝的梦，请你从我的梦中走出来。蓝蓝的夜，蓝蓝的梦，伤心的眼泪不会掉下来。我将你化成一片片白云，蓝蓝的夜，蓝蓝的梦，陪伴我直到永远。化成一片片白云，蓝蓝的夜，蓝蓝的梦，陪伴我直到永远。 我才安心。